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身体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名次。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是9月1号哈，往年9月1号都是开学的日子，尽管今年的开学略微推迟了几天，但是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心里边有点别扭，觉得跟孩子分开是一件很难受的事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刘静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分离焦虑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唐星火，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疫情情况。唐主任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咱们北京的疫情情况。 好的，那么从我们监测网显示呢，8月24号到30号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19种，2372例，死亡了7例。那么报告前5位的病例数是全病种是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痢疾、肺结核、梅毒。那么这些种类变化不大，和前一周相比，但是整体的法定传染病数是下降了16.54%。那么全市疫情整体是平稳的。那么从分类来看，乙类传染病的发病数比前一周下降了4.9%，是基本持平的。那么丙类传染病发病数比前一周下降了21.39%，还是手足口病是下降了比较明显，下降了比前一周下降了31.96%。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比前一周下降了15.84%。 嗯， 从这儿来看呢，我们是肠道传染病呈一个持续下降的趋势。 是。 而近期呢，现在天气有点转凉，所以我们呼吸道疾病又快来了。 嗯。 所以大家要注意增减衣物。我们北京的温差，早晚温差还是很大的。 嗯。 一下雨，天气还是很凉了。特别是老人和孩子一定要注意增减衣物，那么以免着凉感冒。 嗯，这个反正总的来说这段时间下降的趋势更明显一些啊，数据都显示非常好一些。那您看今天是9月1号，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说开学的事儿哈，在入学包括上幼儿园，其实我们在这个疫苗接种方面您是不是也给我们做一些提醒呢？ 嗯，对，是这个，因为托幼机构还有中小学校是一个儿童聚集的场所，孩子之间啊上学的时候是密切接触，而且接触的很频繁，要在家接触的更多一些，所以这样在密闭的场所里头容易引起传染病的爆发和流行。所以这按照要求呢，我们是对传染病特别是疫苗控制的传染病，我们是接种疫苗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呢我们每年都要在学校里头老师要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查验学生的接种证，看看学生是否接种齐了，把我们的应该接种的疫苗是否接种齐了，以免在这种聚集场所得这个传染病。所以呢还有一周的时间，我们学校也要陆续开学了哈，所以也希望我们在这里提醒入学和转学的儿童家长，特别是新生的幼儿园的孩子还有学生，那么上学的时候一定要带孩子的接种证到托幼机构，因为在我们按照我们北京市和国家的这个传染病和疫苗接种的有关条例和要求，是要每年的新学期要对学生进行要有专人的做查验接种证的工作，就是看看有哪些孩子有漏洞的，因为生病后或者因为外出啊落下了接种疫苗，所以我们要求学校定每新 这个新学期， 嗯， 都要进行查验接种证。如果有漏洞的，在我们的学校会有专人告诉我，通知我们的家长，会有给家长一个书面通知，要家长按要求带孩子到指定的预防接种门诊去补种和补证。那么学校这个托幼机构和学校也要这个在发出通知后一个月内再次验证这孩子是不是补了。补种了这个疫苗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家长要按照老师的要求及时去补种和那个对你的预防接种的这个种类，看看有没有这个补齐。 嗯。 另外，也要让家长保存好我们的预防接种证，以备将来转学啊，还有一些入伍的时候，还有特别是出国上学的时候，他都会查验我们的接种证。 嗯。 说那。这个要特别提醒。另外是补种和接种，我们国家按规定需要打的疫苗呢都是免费的。那么学校比较容易发生水痘，那么水痘的这个疫苗目前还是自费的，所以但是集体单位特别是学校特别容易造成流行，还是希望家长如果没有接种完整水痘疫苗的要及时去补种。 嗯，就是说水痘如果没什么问题，还是建议您补种，建议您去接种，是吧？ 对对对，因为学校和幼儿园是比较容易高发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庞主任，谢谢您。那也下周的时候再跟您连线。 好的， 好，再见。 再见。嗯。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刘静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刘大夫，您好。 哎，您好。 今天呢是9月1号，其实往年像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9月1号开学哈。今年由于这个特殊的原因，咱们推迟了几天。不过好像这段时间我们也听说有一些家长，尤其是一年级小豆包的家长啊，就是刚刚孩子成为新生的家长，都有点紧张，除了买书包、买铅笔、买文具之外，心里边还多多少少有点别扭，哎呀，特别的焦虑，情绪也容易波动，就这种焦虑，会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分离焦虑，真有这样的说法吗？ 没错， 是这样是吧？ 是。 尽管可能孩子就在家门口上学哈，但是由于跟平时这种感觉不太一样， 对 啊，这种焦虑您觉得正常吗？ 我们说就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着，就是这个焦虑是我们与生俱来，可能会陪伴你一生一辈子的一个事情。 都有可能， 是有可能。就是你很多时候你遇到一些事情，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虑，尤其对一个孩子来说，我们说一个小孩，就是一般咱们说上小班的时候，可能就是在3岁左右。 嗯。 3岁之前的一个孩子，他一般都是在一个家庭里面，跟父母亲呀、爷爷奶奶这样一些。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些关系在一块生活， 嗯， 那突然离开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环境，然后要到社会上去，我们称之为要社会化的一个过程， 嗯， 那当他要去社会化的这个时候呢，他就要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环境，面对陌生的人群，所以这个时候呢，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其实心里都会有一些忐忑， 但是我发现有时候看很多同事哈，包括一朋友说，哎，我们家孩子没什么事儿，这个不停的给老师发微信啊，现在微信沟通也比较方便，哎，我们家孩子适应挺好，但是就是大人这心里边好像更难受一些。 对对对，尤其对一些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妈妈是一个家庭妇女或全职妈妈，她跟这个孩子关系平时非常非常亲密，或者现在有一些家长会特别溺爱孩子，然后当这个孩子一旦离开了，她就心里会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缺失，她就会很担心孩子离开我之后在那每个陌生的环境里生活的怎么样，会有很多焦虑的情绪出现， 能不能适应啊，都会担心。 对对对， 这种焦虑是对于未知的一种不确定性吧， 他有一种不确定，他害怕发生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怕孩子适应不了一个陌生的环境等等。 那您说哈，这个刚才说了，人这个是一个社会化过程，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一些焦虑啊，这个时时刻刻由于不同的事情， 对对 对，你比如说都会有一些焦虑，但是什么时候就是它是一个正常的心理反应，什么时候就可能，哎呀，他不会真的是应该看看心理科的大夫了吧，就是这个程度和表现到底如何来界定它呢？ 因为我们说就是一个孩子他要去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刚开始我觉得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一周两周甚至一个月，你看那个幼儿园的这个老师都非常有经验， 嗯， 他在这个孩子适应的这个过程中是循序渐进的，刚开始可能会有一个比如说每天去上半天， 嗯， 然后父母陪着， 嗯， 然后过一段时间呢上半天是独立的， 嗯， 再以后是全天， 嗯， 就是会有一个过程，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一个月左右差不多孩子慢慢就会适应了，但他适应了之后有时候偶尔还会有点反复，或者你会听到这个在孩子回家说我不想上幼儿园啊， 对对对， 去不去或者怎么样但如果说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有一些明显的这种情绪的反应，比如说他的生活节律完全打乱了，不爱吃饭， 嗯， 哭， 嗯， 或者睡眠也不好好睡觉，有时候还有的孩子晚上的时候会睡觉中会惊醒、 哎，哭醒啊， 会哭醒， 嗯， 就是你当你发现就是说严重的影响到孩子一个正常的生活的时候， 嗯， 他可能就是需要可以去做 看看 心理咨询，对。 您刚才说的是孩子， 嗯， 那孩子的家长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对，没错。我觉得家长现在就是说，尤其一个孩子嘛， 嗯， 这个孩子他心目中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所以就是一旦离开之后，我觉得这个家长也有一个 失落啊， 失落， 哦， 然后觉得人家好像不怎么依赖自己了， 嗯， 对咱们就是自己好像不太在乎了，所以他要适应的这个过程，其实更就是心理上这种痛苦更强 那些。 对对对， 小朋友可能你比如说上了学了，跟同学在一块儿， 对对对， 他要上课，他可能慢慢适应， 新鲜。 对对对， 嗯， 上幼儿园呢，可能看到其他小朋友、新朋友啊， 对对对， 一块儿来玩。家长不是，家长好像每天魂不守舍， 对对对， 上班的时候也好像精力不太集中哈。 是是 这种情绪可以理解哈。 对，没错。 啊，但是如果是很长时间都改变不了，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对， 就得上医院。 对对对。 啊， 嗯。 就是很多人好像对这个是个病好像都不太理解哈，觉得有点丢人，是不是会有， 是因为咱们这种精神疾病还有心理疾病可能在中国的文化里， 嗯， 包括在全球它可能都是有一种病耻感在， 嗯， 很多人包括去我们医院安定医院去看病都会觉得说， 嗯， 哎呀这是一个很丢人的事情，所以就是有一些特别要是他有一定的这种社会地位，他去我们那儿看的时候，他曾经跟我说过， 嗯， 说刘大夫，我知道我踏进你们安定医院的这个大门， 嗯， 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嗯， 就可能会有一些名啊利啊各种方面的一些丧失，但其实现在总体来说我觉得公众他对于心理健康的这种意识的程度要比以前好很多了， 嗯，是另外我觉得现在咱们大可放下包袱，你看有的时候人家开玩笑会说，只有你压力大的时候你心里边才会焦虑， 对 吧， 对 对 对， 你这个职位在这里， 是是， 然后你背负的责任更重一些，你才会感觉焦虑更多一些， 对， 寻求正规的医院的医生的一些帮助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哈。那说到这个焦虑哈，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大大咧咧的， 嗯， 性格就会那种啊，不会特别在意这件事情， 嗯，对对， 有些人相反对这种分离的焦虑感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 对对， 您说这跟性格有关系吗？ 有关系， 啊， 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就是说， 嗯， 如果是从家长这边来说的话，我们说家长的这样一个性格特点，有一些家长他是那种，焦虑型人格， 那焦虑型人格啊， 对，我们说的这种人格障碍里面就会有一个焦虑型人格特点， 有一本书叫九种人格 跟他那个还 不太一样哈， 对， 啊， 然后这种人他就遇到事情他就特别紧张， 嗯， 谨小慎微， 嗯， 然后特别胆小怕事儿，然后很害怕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决定就会优柔寡断， 嗯， 瞻前顾后，很害怕做了一个决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嗯， 就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会把他的这样一个情绪， 嗯， 其实无形中就会带给孩子， 嗯， 因为孩子他就会从妈妈的表情啊， 嗯， 肢体语言啊，包括他的语言里面能感觉出来，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说他的孩子如果站在这个桌子上，就是咱们那种小的茶几， 嗯， 其实小男孩有时候有点 调皮一些， 哎，就站在上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挺正常的一个事情，而且不是很高， 嗯， 但妈妈就会特别紧张，她就跟我说她觉得那个保姆不负责任， 嗯， 她说如果你一旦看到这样一个情况你应该立刻冲上去把孩子抱下来， 对，啊，她可能没去的时候还会指责这个保姆， 对对对， 是吧， 对，她觉得是一个危险的一个事情， 嗯， 其实就是孩子要出去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我们说就像一个 经常说的一个词叫危机， 嗯， 那有一些不确定，但是对孩子来说就充满了一个成长的一个机遇，他要去面对陌生的人、陌生的环境，他就会独立起来，慢慢会去成长。其实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化的一个进步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不确定，我觉得妈妈需要去在这样一种很忐忑的、不确定的、有点焦虑的情绪中，去很欣喜的去看到孩子的这样一个进步和变化。 嗯，这对于妈妈，尤其是那种焦虑型，就像您说那种焦虑性格的来说， 对对对对， 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对对 啊、 嗯。 然后一方面，他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其实带有这种啊、有一些不太不能说不太健康吗？ 对， 可以说 是 吧，不太健康的这种性格在里边，可能会影响到身边最挚爱亲朋啊。 对对，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当爸爸当妈妈挺好，因为要跟孩子一起成长。 对对，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成长的过程应该作为家长来说更快一些哈、 啊。 当然了，这可能对于很多的家长，我因为有一次跟一个家长聊天，他就说原来我受不了我们家孩子，就是男孩嘛， 嗯嗯， 刚刚一岁多，我受不了他调皮捣蛋， 对 啊，然后我会说他啊，就是训斥他， 对， 尽管听不懂，我觉得我用情绪能够感染他， 嗯， 结果发现孩子根本就不能够理解，他说慢慢他能够适应过来，他能够更宽容的看， 对， 他说我自己忍着， 对， 就是我想说的话我就强忍着不说。 是我们说就是中国的文化里面父母一般都会特别溺爱这个孩子，所以我们有时候其实特别希望用我们认为好的方式去爱这个孩子，管他，让他按照我们的一个方式去生活，这个时候就是说其实父母亲和孩子之间缺少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界限，就是他会表现出很溺爱，但是其实孩子就不能够独立起来，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父母都会去管，那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就关系会粘滞在一起， 嗯， 其实倒不利于这样一个父母和孩子的这样一个成长。 嗯，有人说其实孩子从出生那一刻开始注定是要离开你的， 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 我们的这个人生其实想想起来 注定是要分离的， 要感激那一段时光他跟你亲密接触在一起的那个时光， 对对对对， 但是当然了那个时光很美好啊， 对， 但是该放手的时候就得放手， 对对， 这个可能是 必然的， 每个人都在成长过程当中需要经历的一段， 对对对、 啊、 其实分离有一些焦虑啊，甚至包括一些不好的创伤的体验， 嗯， 但是就会有进步，有升华，有成长， 嗯，但是有些能走出去，是不是有些人也走不出去？ 没错 啊，我们说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 嗯、 但是 是 有没有人去您那儿看心理科的这个大夫说哎呀不行我天天想哭，有没有有这样的人？ 就最近其实就碰到过好几对父母亲和孩子去我那儿就诊。 嗯。 其实幼儿园的还是相对来说少，因为他们还没有去上学，还没有去面对这样一个分离。 嗯。 但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孩子要上大学了，或者是孩子要上高中换一个学校了， 嗯。 这个时候确实有时候，无论是父母和孩子，他们可能都会出现一些情绪的变化，他们对那样一个陌生的环境可能就有一些恐惧，或者觉得我是不是能够去适应那样一个陌生的环境。 嗯。 然后就会带着这在这个讨跟父母这个沟通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就会来看医生。 嗯，这个案例当中，这些病例当中最严重的表现，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能够表现成什么样一种？ 一般来说其实他们就是表现出这样一个比较 焦虑、 比较严重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嗯、 有一些孩子可能是需要去吃一些抗抑郁药的， 他可能会影响到学习哈、 没错 啊， 人在抑郁的时候你的这种学习效率、生活的这种效率都会下降， 嗯， 然后注意力啊、记忆力也都会下降，所以他就会觉得我成绩下降了，我就更没法去面对那样一个环境，别人会怎么看我， 嗯， 尤其青少年他会特别在乎自我的这样一个评价和社会形象。 会有一些人他不承认自己焦虑吗？就是比如说他承认自己真的焦虑或者是抑郁吗？ 嗯、对， 嗯， 有些人的确是不承认， 嗯， 有甚至有一些他特别重的时候，我们建议他吃药， 嗯， 他会跟我来说，我觉得我就是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啊、 哎， 或者是情绪这两天不好， 对对，说我觉得我这个意思，你跟我聊聊天我就能好，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担心，因为你要去上学。或者是要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嗯， 肯定会出现一些情绪，会加重你这个情绪的变化， 嗯 嗯，所以有时候药物跟这个心理其实结合起来效果会 更好一些、 嗯、 但是说实话啊，这个吃安定医院开的药是个挑战吧， 对对没错是， 很多人都认为就是精神类的药物 对 不会吃完了之后比如说我变傻啦，或者是我会受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 对， 嗯， 很多人对就是咱们这种精神科的用药，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顾虑，包括我们的一些同行都会去 学的药，吃上这个药之后怎么停啊，它会不会产生依赖啊，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副作用啊，会不会变傻呀、啊、其实就是说这都很多观念是停留在很多年之前 的、 现在来说就是咱们的抗精神病药物虽然或多或少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但这个副作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和预料。一般情况下，很多尤其我们给青少年孩子这样选的一些药物，对他们的这种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影响并不大，有一些甚至还能够改善他的这样一些认知功能。 据说有的时候吃完了还能变聪明一些，反应力快， 对， 反应力快， 快 快一 些，对，比他硬的时候。 是，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这个从通过我们这样的节目吧，通过更多的一些科普的讲座， 对于这种精神类的药物多一些这个正规的理解啊，少一些偏见、当然了寻求心理的一些帮助，比如说找大夫聊天、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是、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去我们心理咨询门诊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就是很多时候是外地的，或者是他就是你会感觉有从农村来的、他会从电视啊或者从广播里面看说，哎，现在有心理医生，我觉得我要去找心理医生。你会觉得在他那样一个文化背景、社会背景下、文化层次下，哎，他都可能不太会有这样一个需求但他来了。 所以也某种程度来说是件好事哈。 对， 大家一方面要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 对， 也要关注我们心理的健康。 对 是吧。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刘静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分离焦虑哈。不管是孩子还是父母，可能进入九月份，尤其是有上学的， 对 啊，上幼儿园的一些家庭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挺纠结的事儿。很多人都觉得焦虑的时候就觉得心里边就跟长了草慌慌的那种感觉哈。 对。 然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些人觉得，哎呀，怎么日子过那么没劲呢？想干点什么事儿都不想干。 对。 比如说，明明是我那儿有一堆衣服要洗，然后我就坐在沙发上，我就不想去做 ， 就不想去做哈。就这种是不是都是一个不健康的心理？ 就是其实。对他那种就是目前的这样一个焦虑甚至是抑郁的情绪，我们说他那样一些表现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有些人就是他回去的时候问大夫就说、哎，大夫，你是不是你以前看没看过像我这样的情况，他会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但事实上绝大部分的焦虑抑郁的病人，他们都会有，就是尤其抑郁的时候他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然后他会高兴不起来，他也动不起来，然后也不愿意和别人去交流，就愿意自我封闭，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情况。然后人在焦虑的时候呢，就是那种很心烦，烦躁，坐立不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就觉得什么都干不了。但其实就是说，我们人，我还是原来那句话，就人活着，你不可能什么时候都是很高兴的，都是快乐无忧的。我们经常说你祝你永远快乐，其实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活着，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你可能出现一些情绪。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接纳自己有时候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绪的波动，然后试着在就是当时那样一个很焦虑的情况下，你试着看看自己能稍微能做一点什么事情会比当时的那个状态稍微好一点，不要把那个参照物和你正常的时候去比，而是想着我能做点什么能让我稍微好过一些。 这可能也是一个不断的激励自己啊，提升自己的过程啊。这过程痛苦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你的这个情绪比较严重的时候，可能他是需要一些专业的指导。 专业的指导、 对，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可能觉得很难挨过去， 是 太难熬了。 有人说这个人一旦钻了牛角尖儿、又想出来，这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没错， 是吧？这得就需要专业的指导，甚至一些药物的帮忙。 对，是。 所以您看，有的时候真的焦虑哈，这个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是对于未知或者是未来的这一些不确定性啊，产生了一些恐慌哈。 对。 啊，然后其实我们生活也不能想啊，永远没有挑战， 对， 永远是四平八稳的。我今天下馆子，我明天还可以去再吃什么，然后生活当中好像一成不变，那样的日子也不好，是吧？ 生活可能就是因为你充满了很多不确定，然后你有了这个挑战，你试着去做了一些事情，哎，结果发现这个我还能做，那个我还能，其实有时候就像咱们说这今天谈的这个话题是分离焦虑，有些孩子他适应这个新的陌生的环境的能力远远超出了父母的想象， 是， 对， 所以家长不用特焦虑，可能没过两天他已经开始非常乐意去了啊。 昨天我跟我一个同事聊天，他的孩子是就是在一个多月之前上的幼儿园，当时小孩就很焦虑，然后他觉得 就是小孩其实特别乖的一个小男孩，他觉得去学校以后还有点担心害怕，回家以后就有点就是有时候闹点小脾气啊什么的。一个月刚过去，昨天我碰见我们同事，我问他，他说现在已经不愿，就是你我们要吓唬他，用什么法吓唬呢？就是说你要再在这闹，我明天不让你上幼儿园。就是他现在觉得上幼儿园是一个非常 快乐的事情。 哎， 其实有的时候是不是在这种方面当中，家长也可以学一些小技巧， 对 对 对 吧？ 嗯、 去引导一些 对 啊，包括你有的时候，我记得曾经听过一个上幼儿园家长哈、啊，就跟我们这些没上过幼儿园的家长聊天、 嗯、 说，其实他是最大的一经验是在准备上幼儿园半年就会。不停的跟他们家孩子说上幼儿园有多好， 嗯， 跟小朋友一块玩、 嗯、 你看可以滑滑梯， 对对是是 啊，然后孩子就特别充满了这种想去的欲望， 对对对 啊，这些其实都是小技巧， 对， 嗯， 就是我觉得一个是在上幼儿园之前，这个可能有一段时间里面，家长和孩子一起去做好这样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 嗯， 比如说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到幼儿园附近去看看呀，你可能会上幼儿园的生活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样子， 嗯， 让他和稍微比他大一点的孩子去有一些交流，就是慢慢去适应这样一个幼儿园新的这样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 嗯， 那么其次呢，就是说在上幼儿园之后，我觉得家长每天晚上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来之后、 嗯、 一定要好好的去陪伴他，请问问孩子你现在在幼儿园过得 怎么样 啊、 嗯、 开心不开心，有什么开心的事儿、 嗯、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要鼓励孩子去表达， 嗯，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家长可能会害怕孩子哭， 嗯， 所以回来之后就跟他一起去回避谈幼儿园那些不开心的事情那样一个话题，实际上让孩子会对那个事情更恐惧， 哎， 嗯， 所以鼓励孩子去说哈， 对对， 然后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也培养了一个稍微开朗点的性格， 对对对， 是吧？ 是。 哎呀，所以你看，孩子总要长大哈、啊。那歌怎唱的？怎么说？是说的恋人，走吧，走吧，孩子总要长大。我们的生活可能还会继续面对的更多的一些未知的一些挑战。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出现了焦虑，也不用特别的恐惧啊。出现这种心理的不适，也是一个正常的反应，是吧？ 嗯、 可以，如果自己钻了牛角尖走不出来，就寻求一下刘大夫这样的 帮助。 对，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刘静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哈。其实还有很多人可能在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心理上的一些困惑， 嗯、 也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哈，多跟我们聊会儿天， 没问题 啊，也让很多朋友通过收音机也能够让自己的心里边更舒服一些啊。那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更多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能够尽快的走出这种心理分离焦虑的这个困惑。早日呢能够觉得哎呀充满阳光，孩子真好，我们都享受着各自成长的这个过程， 对对 啊。好了，听众朋友，那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